所以经话是人即我无生法忍，从事渐修啊，随所发行安立圣位，是则名为第三精进修行渐次。呢度系总结呢个三渐次。是人系边个？系持戒修定嘅人，因为佢不执着呢个默然静妙嘅境界，所以能够进一步。所谓百尺竿头从进步，上一步点啊？上一步发现超越，世出世间啊！呢、这个时候咧，发现超越世出世间系乜嘢？破呢个色音，转呢个色音为大圆镜智，所以咧佢就得到呢个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系乜嘢？无生法。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这个无生的心呢、本来是具足的，但因为一向迷的缘故呢，所以呢等于被个云遮了个热一样，非失成失。现在呢因为有这个一心心供的供养、令到它呢一个真心显现，等于云开见月。那这个时候呢非得同依得叫做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本来具足这个是什么法性，本来具足这个无生的妙心，这个是叫做理即的无生法忍。因为我们闻法开示、然后才知道呢有这个无生法忍的心真心呢，就是明智即的无生法忍。如果我们进一步呢先填这个什么助因、第一个渐次、填这个五生，第二个渐次呢是持戒正助，然后这个持戒同埋填这个五生是助行，修这个一心三供是正行，正坐而行呢就可以降伏五字烦恼了。五字烦恼讲过，你们记不记得？讲给我听，谁个记得什么叫做五字烦恼？五字烦恼分开知末无明同埋根本无明。乜嘢叫做知末无明呢？咁见惑係三界里面嘅见惑，正初果然后可以填嘅，初果一填即刻填，叫做咩？见一次自地。思惑呢就分开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九地。欲界叫做欲爱之地，色界叫做色爱之地。呢度欲爱之地有九品，呢度有几多品啊？有四个九品，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地。呢度一样有四地，无色界一样有四地。这四地呢有每一地有九品，这里有四四一十六，四四一十六，然后这里呢不是四四一十六，四九三十二，四九三十二、然后三十二三十二就六十二，六十二呢就再加什么？再加这个欲计一地的九品，即是七十二品思惑。七十二品思惑，咁呢个七十二品思惑，再加呢个八十一品思惑，咁呢个初果咧系能够填呢一个八十八士嘅见惑，二果填欲界嘅前六品思惑，三果填欲界嘅后三品思惑。四果填尽这个 呢啲色界同無色界思惑，咁呢個叫做五字煩惱，係乜嘢人可以斷啊？阿羅漢可以斷。菩薩咧，煩正慧就斷呢個無明，無明煩煩斷，法生煩煩正。現在咧就話修呢個一心三觀咧，就可以降伏呢一個咩正坐而行咧，由呢個永斷五生，同埋咧持戒清淨，咁啊再加一心三觀嘅力量咧，就可以心伏呢個五字煩惱啊，根本無明同迷之無明，能夠斷降伏呢個五字煩惱咧。就是共行即無生法印，降伏即啊制止住佢，控制住佢即未斷嘅。再由呢個共行力啊，進一步啊任運而斷咧，即一步一步嚟，先斷呢個四字煩惱啊，先斷呢四字煩惱就係欲界啊呢個三界嘅見惑，同埋欲界色界無色界嘅思惑。斷呢個叫一二三四，斷呢個四字煩惱嚇，咁咧就相似啊，見到呢個法性叫做相似無生法印。再由相似進一步用功咧，進入呢個無間道啊，犯破呢個無明，即係進入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嚇。無明煩煩斷，法生煩煩正，這個叫做煩正無生法印。如果再進一步用功，最後斷盡最後一品生相無明，即是無明不覺生三世那個無明業相，這個無明業相最後斷盡就無圓滿菩提，歸無所得，這個叫做究竟獲得無生法印。而家這個修行的人呢，正是煩正的無生法印，亦即是得到修行的慧目，個位在大乘的見道位。誰回答方我？大乘見道位是誰？六十聖位之中是誰個聖位啊？嚇？嚇？什麼？初字，冇錯啦，初字，大乘見道位初字，見到真義自性啦。哦，这个叫做究竟啊，任这个无间道啊，就凡正这个无生法印。如果最后断尽嗱，四十二品无明，由初字开始断一份，一路断到咧系十地等觉，等觉断尽呢个最后一品相无明，咁啊进入妙觉咧就系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究竟获得无生法印。而家呢度咧話，是人即獲無生法印，係乜嘢法印啊？煩正無生法印，唔係相似嚇。相似咧係斷，相似無生法印咧係斷前四字嘅煩惱。哦，呢、这個入呢個無間道啊，煩破無明咧係。煩正呢個無生法印，現在呢個經文所講呢、这個人得到呢個無生法印，係煩正嘅無生法印，進入呢一個初智慧，咁呢一個叫做第三增進修行嘅漸次。咁我哋而家知道修行嘅漸次咧，就係、是、有咁多種啊。咁呢個無生法印啊，又可以怎樣分呢？咁響呢一個咩經唔記得啦？講咧又係《印王波野經》講咧，忍可以分為五種。第一種係伏忍，係別教三十三，係心伏呢個五字煩惱。五字煩惱大家都知道啦。第二咧係信忍，係別救初地至三地，德不為信，心信眾心佛眾生心無差別。你哋而家信唔信心佛眾生心無差別啊？心同埋佛 成为我哋三样嘢冇分别嘅，佛嘅法性同我哋嘅法性，同埋啊生法心，我哋嘅心同埋众生嘅心，同埋佛嘅心冇分别嘅，呢个叫做信仰。大心咧系信仰。由三地至六地，隨上呢個菩薩心，深深流入薩婆耶海。嗱，有人問過我，乜嘢叫做深深流入薩婆耶海啊？薩婆耶海，薩婆耶係印度話，翻譯中國叫做一切智，嚇、啊，一切種子，哦，即係話嗱。一切智，一切道种智，一切种智，即是佛道的智慧，心心念念我们的心呢，不会跟妄想接触，而是跟佛的智慧接触，叫做心心流入娑婆耶海。上这个事，上这个理，以佛的智慧接触呢，所有呢三念呢都是順於事順於理，不會違背這個事理的了，叫做順忍。第四呢是無生忍，從七地至九地，知道一切法為心，不見有一切法可得，叫做無生，即是不見有生滅法可得，叫做無生忍。第五呢叫做寂滅忍，從十地至等覺甚至妙覺，是惑盡、憤怒、見思憤怒、塵沙憤怒、無明憤怒，叫做三惑都盡。自然是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都顯現、啊、所有的理呢是真替理、作替理、中替理都圆满明白，嗱呢种咧就系叫做得无生法忍，啊，所以平时咧系嘛无生忍，无生忍有生忍、法忍、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系指呢个最后呢一种啦。第四种无生法忍咧，得咗之后咧就可以恬静愤怒，证得法果嘅法身。啊！呢、这個叫做無垢清淨法身啦，啊，出前嘅法身，個慧咧響研究初字，你睇下別垢十地嘅菩薩恬靜憤怒咧，然後係研究初字嘅地位，憤正法嘅功德。哦，嗱，呢一幾晚咧係講修行嘅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係好深好深。講完之後咧就唔會深噶啦。咁但係呢一五十五位咧，係我哋修行人非要明白不可。如果你唔明白咧，咁啊坐下禅咁就覺得好舒服啊！我就證咗初果啦，我就證咗果，我登咗地啦，咁嗰陣時就大妄已成啦。啊，咁所以你要明白，明白咗呢境界之後咧，有朝一日你哋去修行啊，修呢個首令願望大定境界現前咧，你就知道啊，我到到呢個地位，我到到呢個地位未成佛嘅，咁就唔會犯呢個大妄議啦。啊，和無生法忍之後咧，就從事漸修，隨所法行啊，安立性懷。由呢個時候先開始證咗無生法忍之後，然後先開始安立呢個性懷啊。咁呢、这个由呢个第二渐次次继成就，第三渐次进修呢个止观，于无渐次之中咧安立呢个渐次，叫做从事渐修啊。渐修简别唔系顿修，嗱点讲咧咁，唔系利根上智嘅人冇可能修呢个首令愿望大定咁，但系啊。虽然是利根顿悟啊，但是修行咧有一定的位置，等于乜嘢？嗰张刀好利，唔利嘅刀一张一张纸咁切，系咪啊？利嘅刀一 砸落去咧就填咗一千张纸都得嘅，系咪啊？嚟，但系呢张纸呢千张纸有冇次序啊？有冇次序？有啊，一路向上边嗰啲先填，一路填到下边。咁呢个叫做无渐次之中安立渐次。啊，我哋呢个研究咧系研修研证噶嘛？点解又安立渐次啊？咁呢个就系从无渐次之中安立呢个渐次。啊，离根嘅人啊，你虽然系突然间明白咗。但是修行呢是仍旧要慢慢修，由共行而进入相似，相似进入梵正，梵正进入究竟，从浅至深，等于入这个大海呢由浅至深，等于登高升呢由低至高，仍旧是有渐次。现在呢就高和低的位呢就分为这个梵正，在梵正位里面呢，高的就是十地等觉，低的就是初字、二字、三字，一路呢是到十行、十回向、四加行，然后进入十地等觉，所以呢叫做是趣向这个究竟妙觉的果位，叫做无渐次之中安立这个圣位。咁呢一種咧，就係叫做第三種增進修行嘅漸次啦。呢個係呢句説話咧，此則名為第三增進修行漸次，係總結總結呢個三漸次係能行、能道、能恬、能靜。五十七位咧係所歷啊所經歷嘅位置，係所恬嘅。妙，但是呢五十七位之中呢，妙觉呢是我们到达的目的地。啊，在这个三渐次之后呢，这个岗位地呢是不是路来，是起步来的。所以五十七位之中，除了这个究竟妙觉同埋呢個光位地之外咧，就叫做五十五位增菩提路。由此可以知道啊，呢一個心漸次咧係通因通果，由因中增進去修，然後經過五十五位增菩提路咧，就達到妙覺嘅結果啦。呢一個叫做能履歷嘅。能行的、能修的、能正的、所力的、所行的、所修所正是什么？五十五位，五十五位呢就分有共行位、梵正位、究竟位，因此这条经呢是分开有这个共行展依号、相似展依号、梵正展依号、究竟展依号。什么叫做的嗱，最初佛不是话俾我哋听嘅，话我哋嘅真心咧，乜嘢都冇嘅，系嘛？不过因为我哋迷咗之后咧，然后有烦恼，烦恼即系菩提，生死即系涅槃，等于呢个手咁样反过嚟迷就系众生，反过嚟就系成佛，系展一展啫。呢个叫做展依号，展过嚟就系佛。剪迷为悟就是法，剪悟为迷就是众生，所以叫做剪依号。五十五位之中分为这个共行剪依号、相似剪依号、梵正剪依号和究竟剪依号。现在呢就讲这个共位剪依号，记住啊，将来有朝一日你们用得着的，当你修行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到达这个共行剪依号了。共行剪依号是怎样讲呢？阿难是善男子啊，若爱功夫根境不咬啊，言前曾则不服俗生，执心开明，顺时智慧，慧性言明，形实方界，刚有其位，明刚位地，若集初刚未已而来，法流水接啊！而家开始起步啦，可见咧学法唔系咁容易。 所以古人话咧，学法咧唔系一朝一夕嘅事，成法咧更加唔系一生一世嘅事。哦，咁我哋现在咧系讲到观行展依后，就系指最初嘅光慧地咁。光慧定嘅境界系点样咧？咁光慧定嘅境界咧，就系因呢个定而发呢，因呢个戒而生呢个定，因呢个定而产生呢个智慧，有呢个智慧咧，就降伏咗呢我法而执。咁我哋嘅心咧，系所有嘅贪欲、所有爱欲都枯谢咗，渐渐显露我哋嘅心光。再冇妄想，所以咧呢、这个叫做欲习功夫啊！欲习功夫，当我哋呢个贪欲功夫即系借咗之后咧，我哋呢个贪欲已经取消咗之后咧，根境不拗，内嘅六根同外边个六层咧唔会再接触啦。咁现在呢个层质咧，即系现在啊。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啊、就不复俗生了，不会再死了之后再去投胎再去轮回了、哦、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啊、是执心开明，因为复了这个我法而执，心的智慧光明呢渐渐显露，再没有妄想，再不会为我执法执所蒙蔽，叫做执心开明哦、叫做執心開明呢，這個境界順是智慧。我們現在我們的心裡面是不是順是智慧呢？是不是啊？誰說我的心現在是順是智慧？誰這樣說？我們心裡面很多骯髒邋遢的贪啦、嗔啦、痴啦，好多毒素。贪嗔痴就系毒素。我话你中咗毒啊，咁你啊，唉，大家利是。实际每个人都中毒，每个人心里边都有毒。贪嗔痴就叫做三毒，特别系嗔恨心，毒中之毒。哦，最毒嘅就系嗔恨心。咁现在咧，我哋心咧已经系冇咗呢个贪欲嘛，亦冇呢个嗔恨心啦，亦冇呢个疑痴心。順是智慧呢一種境界咧，就係、是、因為呢個一心三共嘅力量，係去降伏呢個我法而執，唔會再蒙蔽我哋本有嘅心光，所以我哋心光嘅智慧顯現。呢、这、一個咧係應該係法菩提嘅境界，哦，係唔係真嘅咧？唔係，哦，係。暂时在个定里面得到这种境界，不是真真实实证了佛果菩提的、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开始所讲的，讲到这个地位是什么位？是十信位之前的起步、啊、十信、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各妙各、啊、都未入这个数，而是十信位之前在觀行中去修，已經沒有這個夢想了，所以呢我們的智慧就可以增長，可以明了，在觀行之中呢能夠照見十方國土、身心國土，了不可得，只有智慧，所以叫做光慧。欲習功夫叫做光，順是智慧叫做慧，能夠依這一種去進一步去修咧，依指呢度去修叫做地啊，光係所降伏嘅憤怒，慧係能自對治憤怒嘅觀行，光係若愛光夫，慧係慧性嚴明，合名叫做光慧地哦。若果我哋以呢個次界啊，同埋止觀嘅正坐而行伏呢個憤怒不起咧，只係降伏，冇貪冇嗔冇痴啫，未斷除呢個貪嗔痴，所以叫做種子未拔，呢一個叫做觀行功夫啊。 若果有这个共行的力量进一步去修行呢，渐渐填这个惑，但是未尽，这个叫做相持爱欲功夫，五字烦恼永尽了，连个烦恼根都拔起了，叫做究竟爱欲爱功夫。现在呢只是佛控佛这个烦恼，等于一个大石压住的草，所以呢是叫做共行展依号，未进入烦正，未进入相似烦正究竟，所以叫做共行止依号。咁我哋嘅智慧啊，由于呢个智慧，由呢个智慧增加明了，所以在共行之中咧，能够照见十方国土，了不可得。咁呢一个咧就叫做刚慧地，刚系所获嘅烦恼，慧系能治嘅共行。刚是爱若功夫，慧是慧性圆明，所以叫做刚慧地。这个刚慧地呢，在通教来讲是十地之一，现在是借通教的慧而显现教的理，所以呢是未进入这个圣慧，只是现教的五品慧而已，能圆获这个五字烦恼，同为别教初次齐，未进入研究的初次，在藏教总上念、别上念的品位，同样属于这个外范位。什么叫外范？什么叫内范呢？你现在知道了，刚研究的刚位地是外范位，这个藏教的总上念、别相念又是外范围，进入十信研究的十信是什么位？是什么位？内范围，没错了。现在是刚位地呢，只是外范围，因为在外范未曾接触圣位，所以呢若爱功夫未已而来，法流水接。若集初刚是懂得明的解释这个刚位地的原因，若集是指什么？是指集气正史的烦恼正史的烦恼就是指贪嗔痴的种种的烦恼这个知目无明同埋呢個根本無明，亦即係見惑、思惑。咁呢個欲集嗱，平時咧就阿羅漢咧係斷見思煩惱，就有呢個集氣存在。現覺咧就斷盡見思煩惱，連集氣都冇埋。这个集气，但现在这个集气呢，欲集初刚呢，不是指这个集气，而是指正史的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因为初初呢是降伏这个烦恼，所以呢未能够以二来法流水接。二来以什么为生呢？以法为生，所证的是真替理、俗替理、中替理，三替理就等于水，水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身心。现在修行的人呢，未以二类真替法流水接呢，就叫做刚，即是前慢所讲欲爱功夫叫做刚，是若这个所获的烦恼来讲，现在说未以二类法流水接名为刚呢，就是若所证的理来讲，若爱刚夫就是若这个所获的烦恼得名，未以二类法流水接，所以就刚咯，未有水嘛，未有水接就是刚，这个是若这个正理方面来讲的。那我们现在明白 第一个起步就是耕喂地，开始了，起步了，不是路，未进入一条路，刚刚开始啊，进一步呢就进入这个双翅展翼号呢，就是开始修行了，一刻路讲到现在，然后先开始修行，怎样修呢？